他像一头烈马，用鼻子哼哧哼哧地喷着气。佩宝，我倒要问问看，啊，你那儿最新的情报是什么？ 佩宝说，地方检察官，威力发现了不少情况，但在我看来，没有一件对我们有多大用处的。好吧，举个例子吧。 霍尼威尔，那个教堂里的私事，他报告说， 他说墓地是从来不上锁的，然而无论是他或者是他的同事，在葬礼之后的任何时候，都没有看见过任何可疑的迹象。 探长大声地说，简直不像话，墓地和后院没有人巡逻，如果有什么人进进出出几十次也不会被发现，特别是在夜晚。呸！那些邻居怎么样？ 佩伯说，没有什么新情况。是的，维尼的报告是很完整的，你们瞧，无论是靠第55大街的南侧，或是靠54大街北侧的房子，他们全都是后门通向后院的。在第55大街上，由东向西，各所房子的顺序是14号在麦迪逊大街的转角上，是苏珊·摩尔斯太太的房子，对，就是来参加葬礼的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。12号住的是弗罗斯特医生，他就是给卡基斯治病的医生。10号隔壁教堂的牧师住宅，里面住着埃尔德牧师。在第54大街上由东向西是15号在麦迪逊大街转角上住着罗道尔甘子夫妇。 就是那位退休的肉罐头商人吗？ 对。 至于在甘子家和11号的卡基斯家之间是13号。一所钉上了木板的空房子。 谁的产业？别着急，他有主。 探长嘟嘟囔囔地说着。 屋主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詹姆斯·诺克斯先生。卡基斯在那份已遭失窃的遗嘱里提名的遗嘱执行人就是他。房子里不住人了，是一份旧产业。诺克斯三年前常住在那儿，但后来他搬到了附近的一个非商业区，这个住宅就空着了。 佩伯解释说， 我查过房契，这房子当然没有任何债务抵押，可以自由买卖，但是却不打算出售。我猜想他保留这所房子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，这是祖传的房子，年代像卡基斯那所破房子一样的古老，对，同时期建造的。 探长说，可是不管怎么样吧，这几所房子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不论是房主、仆人、客人，能向威力提供任何情况。你们总知道两条大街上这两排房子的后门全都通向后院。换句话说，桑普斯听得不耐烦了，除非你穿过这几所房子，或者穿过教堂，或者穿过墓地，否则是走不到后院的，是这样吗？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，真相就要揭晓。祝狩猎愉快。希腊棺材之谜，作者埃勒里奎因，演播艾宝良，午夜拍案惊奇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 脚步牵绊着路霜，